蒙古人民革命党访朝代表团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礼物是由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埃尔德内贾敏扬团长16号转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的。